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好，又嚟禮拜一嘅搏機會啦。咁我哋踢走咗兩個舊主持，又唔使嚟翻工啦，已經。 咁慘， 換曬，我有豪華啦 ，IT 豪華啦，有陳 Sir 啦，陳 Sir 啦，同埋我哋第一次上嚟嘅山下巴媽嘅 Dorothy 啦， 係啦， 好，我講下先啦，我哋做咗咩啊 ？Weekend 有冇做過嘢？ 冇啊，都係做翻啲普通嘢， 勁瞓懶覺，勁瞓懶覺， 咩啊，好辛苦， 食睡瞓咯，又係， 唔係 Weekend 喎，星期六日先啦，星期六日真係冇做嘢呵。 哇！星期六朝早就去咗立法會啊？ 點解啊？ 最後一次教育事務委員會嘛，會議 見到 哦，普教中 咩普教中啊？仲有 係咪啊？即係嗰個 自殺啦，普教中 啊，咁啊，第三次先講啦， 一鑊過嘛， 係哦，即係嗰啲公聽會， 佢公聽就好似係因為 成日有好多人喺度爆竊噶嘛，嗰啲啊， 唔係佢冇公聽，佢淨係 咁係咩嚟講？ 遞信 係啦，淨係去遞信啫。 我見到佢著條短褲， 佢遞信咁串嘅。 我穿短褲你就唔使望一望嘅。 我睇唔係我聽你今日又係唔係穿短褲啊嘛。 真係唔遞信就穿長褲。 係啊 ,ok。遞 信短褲。 遞咩信唔俾邊個 咁示威 議員囉同埋 我有邵家臻嗰個係咪 同埋教育局都有人出嚟接。 即係吳克儉 嘅代表。吳克儉唔會出嚟接信嘅。 係囉。 佢真係唔出㗎。 佢做咩要睬你啊？ 佢唔見學生啫，佢連教師都唔見啊！ 星期六嚟噶， 星期六去旅行啊？ 唔係喎，佢有 睇書咯，可能唔知啦。 係咯， 佢中意睇書噶嘛？ 一日一本啊！佢好中意我見到好中意有佢啊！ 唔會。 立法會入邊好似有佢係嘛？ 我好似得你去啫。 唔係啊，佢冇出嚟啊嘛，鬼知佢啊！ 我係睇新聞。 唔係即佢有去。 我唔清楚，但係咧出嚟 咩啫？ 接信嗰個就唔 係佢咯。你冇入去， 冇入去，冇入去。 哦、你冇資格入去， 你入去會拍台噶，入去想掟嘢噶會。 誒、hey, ，你選教育界咪得咯， 唔會嘅，唔會嘅。 誒，咩兩位咧？兩位咧？ 哦，食水分咯都話， 仲有一樣食水分同埋。 好明顯係啦，咁熱大佬， 唔係要拉嘅咩大佬？ 未爛嘅， 咩未爛啊？ 食水分咯， 港豬係咪？ 哦， 豬啊， 好豬咩？ 豬哦， 好啦， 雖然我都係， 好啦， 你都 係，我係 喎。但因為之前嗰日七一啊嘛，係嘛？ 唔係，我啱啱其實我七一前一晚半夜先翻啊嘛，去第度。 咁你玩完就冇嘢講？ 都唔係玩嘅，我真係做，我去咗第度做啲嘢啦，跟住翻嚟。 你講乜都得啦，而家。 OK 啦，好辛苦。 總之七一嗰日翻嚟啦，係嘛？ 唔係，跟住我兩日睇咗，我睇膠劇咯 ，TVB 啊。 吓！ 迅速意外大结局啊，系啊！ 我就记得，其实嗰套除咗吴启华做咩特点咧？ 冇啊。 O K。 唔系个剧情好得意咯， 真系。 O K 个。 点样得意？ 有剧情咯。 哦、真系好耐。 O K。 即系佢系一个用保险呃保险金嗰啲故事，即系几个故事串埋。咁但系最交就系因为阿吴启华又系嗰啲不死人啫嘛。 点样不死？ 吴启华 系喺宋喺元朝定宋朝 就系嗰啲 翻嚟嗰啲啊， 冰封咗啊， 唔系 哦， 即系就系星星咁咯，一路跨越好多个朝代，系永远都唔死嘅， 即系身边啲人就老咗，死咗， 系啦，系啦，就好似都面尊师咁样。 咁但系点解冇见佢僵尸片啊、咬人嗰啲咁嘅？ 僵尸片系另外一套僵。 我唔系啊，佢即系佢点样不死人咧？其实我睇唔出不死人嘅。 睇唔出个，但佢唔老咯，佢就话佢自己四十岁，一路就系呢个四十岁咯，就永远都系咁咯， 永恒的。 所以最后嗰集咧，佢有一幕系有个洗衣雪柜啊，就喺个天台跌落嚟砸中佢咧， 都唔死， 都唔死，佢啲骨爆咗出嚟，但佢就揿翻落去。 咩 嚟噶？声嘅 咁似我睇紧力王咁嘅，揿翻啲入去。 系啊，佢啪咁样揿翻个肋骨，佢影到个肋骨突咗出嚟，跟住就揿翻落去咯。啲腳又係自己咬翻正佢咯，但係跟住就行翻走咗。 但係其實你咁樣， 其實佢想表達啲乜嘢？ 好未 咁樣劇， 我覺得好似睇緊 Supernatural。 我冇睇喎， 或者 X file 一次 嘅，即係呢啲特異功能，唔係唔係冇特異功能，就係不死啫嘛。 嚇，咁有咩令到你不即係追先？ 劇情咯，因為佢有得迷團㗎， 唔 係 嗰個永恆的死。 唔係因為佢係好多嗰啲奸計，即係呃保險金嗰啲咯。咁你其實係總之嗰啲結局係好奇怪咁樣嘅。 不死人加保險係咩玩法咧？同埋我想問個雪櫃點樣跌落嚟㗎？ 俾有人特意想整死佢嘅 ，OK， 咁就喺个高空，同埋喂大佬，你见到个雪柜跌落嚟，你走啦，系咪啊？你会俾 佢 砸 到，你 砸 啦， 咁望住咯，咁望住跟住嘣嘣砸就成个砸咗落地咯，咁咯，跟住血闪晒出嚟咁咯。唔系我就系 weekend 就做咗呢套，我睇几次， 再睇几次添。 唔系我一大结局好中意睇噶，我睇几次噶，所以大结局都。 但系你未睇过开头嗰几集噶，系有冇睇过咧？ 有啊，其实我有追， 一路有追嘅。 我即系其实佢根本由头到尾都睇， 我有睇呢套嘅，我有呢套嘅。唔系、 哦、 我有都追呢套咯，所以我咪问你，我去咗外星城去新加坡其实。 哦，你问我点睇 TVB 啦？ 系啊，跟住我咪话喂死啦，去到新加坡咧，那个 apps T 咩 my TV 嘅 app 系唔 work 嘅。 系啊，唔系唔 work 去俾你睇啫。 呢个地区系咩不受乜乜，总之就冇得睇咯。哇，跟住大镬啦，我一追就冇咗十集，唔系即系 翻睇咯。 你考个五集可以追翻，唔系啊？你知唔知 my TV 佢系？只可以 keep 一個禮拜嘅劇嘅咋， okay, 你上禮拜就使咗冇咗啦。 使唔使俾錢啊？ 唔使噶。 OK。 所以而家其實我有五集都冇睇到咯。咁我問你點樣可以喺外國睇咯？跟住你話 VPN 啫嘛。 跟住你知唔知咩嚟噶？ 我知啊。 翻牆咯。 翻牆咯，即係等於你去國內你想 咁我教 Facebook 你又唔教我整。 教得嚟都翻咗嚟啦！ 而家唔喺國內，喺國內都唔用得 VPN 嘅好似。 你唔好問我，我唔 要登記 嘅 嘛， 法例上唔用得，但係 有啲 人 係輪住，即係有兩三個不斷咁樣喺度輪流咁用噶嘛。 唔係啊！而家你如果經營 VPN 咧，係要登記㗎。係。咁所以其實佢基本上咧就 check 住你用緊邊個 VPN， 同埋你去過邊個地方。 邊個 check 我？ 唔係啊！如果你喺國內啊，我講緊。 咁其實係咩嚟嘅啫？可唔可以解？ 咁就梗係 你當係透過 解唔到俾我聽， 你當係透過另一部電腦上網啦。譬如話你美國有部電腦，咁你就 connect， 咁你喺大陸 connect 美國部電腦，咁用美國個 network 幫你上網咯，就係咁。 咁但我香港冇電腦喎、 啊，香港冇電腦俾錢咪有咯。 我即係要係一個 software 嚟噶。一個服務， 一個服務咯， 即係要買 上網嘅服務， 可以唔使俾錢嘅，你自己搞咯，真係要好煩。 咁你唔教我， 你搞咗佢啦。 忙啊嘛，仲睇交劇。 唔係啊，一陣間幫我搞咗。 唔係用 VPN 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用 VPN 嚟睇交劇係一個問題。 係啦， 你明白冇？ 我覺得係， 唔好嘥地球。 即係如果你用 VPN 上 Facebook 啊，明白，但係 睇 劇唔明白。 唔係呢度真係好睇㗎啦，純屬意外。 睇話靚仔啫，係咪啊？ 你咧？煮嘢咯，嚟紧 煮嘢食啦，例牌噶啦，煮完又煮， 日煮夜煮， 日煮夜煮啊，主妇嚟噶嘛我， 真系奇怪，你个厨房系咪有得几千尺噶？ 梗系唔系啦，点会有几千尺？ 但系你乜嘢都有，乜嘢都有噶， 为你屋企稻香， 你乜嘢都有噶， 唔系咧？ 算，我哋留翻第三次先， 系 啊，我哋第三次讲煮嘢食， 彼此啊。 我讲七一啦， 七一啦， 我哋全部都有去嘅，你有冇去啊？好啊， 有，点解你话冇去嘅咧？ 啊，系你有嚟喎， 系咧， 你有帮衬啊， 你有帮衬， 嗯， 帮衬啲咩啊？ 行行企企买下嘢咁咯。 你真系七一就系去 shopping， 又唔可以咁讲嘅， 系咪拎住个环保袋，系 咁样 都买下？ 唔好咁讲，我自问又冇咁多钱嘅。 喂，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咁讲，七一系咪好似嘉年华会咁啫？系咪啲左交大？集中型 系 啊，你又唔可以咁讲喎，清正又喺入边嘅喎，又唔算太集中啫。你问 系啊，热狗都喺度喎，啲旗 系， 陈文啲旗都喺我哋嗰度插满晒嘅，早过我哋个人去咯。 系啊系啊，好早啊佢。 我哋好劲啊！我哋嗰日有人咧十点就去霸位啦。 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哋五个专团就喺系咪啊北海中心嗰度摆档， 系啦， 嗰度摆咗七个 前啲 档， 北海 唔系北海 前少少， 前少少啦，前少， 因为我哋喺你再 天 乐 里隔 篱，我哋就近北海多啲， 天乐里隔篱系啦， 天乐里隔篱， 昌业大学咯。日本城嗰度嘛， 系， 佢哋十点 进啊嘛， 就坐喺条马路嗰度等咯， 其實都唔使啊嘛。 佢哋話佢第一次擺嘛，所以好緊張嘛。之前嗰晚已經話俾我哋聽話，喂，好似有人插旗，我哋冇講癲啦。 佢就好驚咯。跟住喂，唔係喎，兩點半最早先至可以封馬路， 唔係啊，其實之前嗰一日晏，之前嗰日嘅晏晝兩三點，我見到有人影相咧，圍院已經有兩個 marquee 噶啦。吓边个系啊？唔知边两个，但系有两个 market， 咁令到所有人好震惊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件事，人哋个个都会觉得嗰日朝头早先啦。咁系点解之前嗰日两点钟有 market 咁样，好吓人、 啊？唔系，人力都系通宵啊，霸位啊， 咁呢啲 跟住吓唔需要位置、啊。哇！我哋成日都覺得咧，其實係擺檔嘅人係多過遊行嘅人 咁，唔出奇㗎。 我哋成日話死咯，其實 當日都擔心 嗰啲咧，我哋識佢呢個在座都已經喺嗰度擺檔啦。咁邊個去行咧？其實都唔知有咩人去行嘅。 其實應該咧，龍尾咧就應該係大家就好快咁收檔，跟埋立曬啲嘢一齊行 就行咯。好難嘅， 但係立唔到㗎， 都應該趕唔切啦。 其實擺個檔好辛苦㗎，好多嘢攞㗎。 你如果開個麥基咧，就已經哇，即係收嗰下嘢都已經 貨櫃咁嚟㗎，已經。 唔係你哋高啲都好啊，我哋啲女士咧係咁跳啊，篤下篤下中間嗰個位啊嘛，整唔到啊，係 我整唔到， 真係整唔到啊。 Okay. 男都未必整到啦，何况女 咪 系 咯， 系啊， 哦， 你得咯， 系 点啊？觉得嗰日我觉得好少，其实我真系觉得少人噶、 哦，系咩？但我自己觉得好似系比上次多噶、哦 啊， 我感觉上， 即系 上次即系旧年系嘛？ 我觉得系多比旧年多少少嘅， 真系， 但系太少少咯。 嗯， 我觉得少、哦，即系个人龙都少咗。 但系旧年系好少好少人啊嘛。即係今年多翻啲，其實都冇多人啫。你問我又 即係如果我目測 四萬 五 八啊嘛，咁樣 係啊。 其實我估幾萬嘅，其實都係最多。 但目測真係少喎、 啊，因為我覺得係疏啊， 係咯， 今年係疏。 是 是，即是往事是一陣陣，即是佢 唔可以連綿不絕咁樣。 係啦，咁同埋係密噶嘛， 係咯， 但 係 今年係疏噶。 咦？但我哋嗰個位算密喎、啊，真係 咩密啊？ 你哋嗰個位同佢個位唔好近嘅咩？嗰、那個位嚟 㗎 嘛， 近嘅啫。直頭我哋兩個孖啲黐住， 跟住我哋真係覺得密喎、 啊。跟住你過多幾個就到我啦，所以有幾密啦、 啊。係咯，唔密咯，唔得，完全唔得，今年 唔得，係疏啊， 係啊，我哋賣嘢少好多， 係嘛？ 你貴得滯啦，係嘛？ 你哋啲 marketing 有問題啫。 我哋今年一本200頁嘅 notebook 啊，100蚊咯。嗰啲買個環保袋都100蚊喎、啊，嗰、 嗯、 啲我哋帶幾多貨都去都清曬喎、啊，係 嘛、 嗯？ 今年我哋帶60箱去攞翻40幾箱翻嚟， 咁點算啊？ 咁係你哋嘅組織唔受歡迎啊，定係點咧？ 係，我都諗緊係唔係咯？ 嗰啲銷售人員有啲問題， 啲 marketing 有問題， 咁唔係咯？銷售人員真係 perfect 啊，但今年啲人係唔知啊，即係冇舊年，舊年就係攏住埋嚟入錢㗎。即係追住我哋，我哋同個都係帶咗一大三細嗰個籌款箱去咯。舊、 嗯、 年咧係直頭你臨尾係真係要篤追落去先擺到個係乜插插插實佢先至可以擺到錢入去咯。哇！今年係唔得咯， 係啊！ 即係去嚟捐錢嘅人都少咗你。 係啊， 係。 舊年都有寄咗1000蚊嘅， 覺得你哋有錢啦、啊。覺得你有錢， 唔知可能舊年我哋懷疑，可能即係因為舊年幫雨傘援助基金籌款，咁啊，即係大條。 不過我要好大聲講，我哋老師係唔會籌款，亦都唔會買嘢嘅。 其實咧，我哋都係第一年籌款嘅啫。 你係邊個？ 即係散下爸媽都係，即係我哋過往都冇籌款。 你做咩今年籌款啊？ 今年其實我哋。因為其實去年都有好多朋友即係好熱心咁樣，即係知道我哋好多時候都支援好多其他嘅運動。 係咯，我哋好多活動。 係咯，咁佢哋就會好熱心嚟呃我哋要嘅。咁但係我哋就往年或者其他啲活動，我哋都係即係佢呃我哋 攞咗100蚊紙過嚟，你要啊咁。 佢唔止100蚊紙㗎，係攞嚿錢過嚟㗎。咁俾我哋，咁我哋又唔接受啦。咁我哋又呃俾其他團體，即係擺我哋隔離嗰啲好著數。咁但係今年我哋就即係。都體會到嚟緊有好多活動支持，例如雷動啦。咁雷動計劃其實我哋即係都係參與嘅其中一份子。咁佢哋今年我哋七一遊行嘅時候咧，就依家參與嘅組織籌得嘅款項咧，我哋都會撥一個部分俾雷動。咁所以我哋就話啊，咁我哋做啦。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又唔收雷動嗰度又要經費，咁所以我哋就籌款咯。 係 啊， 籌得多唔多嘅啫？ 唔多啊！我哋咧好斯文咁樣咧，啲箱啊收埋咁樣。咁但係咧，反而我哋又幫民陣籌錢喎。咁民陣咧，我哋就攞咗佢一架車啊，攞咗好多箱去推到馬路中心。我哋 百家嗰啲啊， 係啊，我喺維園攞到 嗰啲百家車，佢哋偷翻嚟 㗎。咁我又唔知，咁我又 冇人買， 有得賣，真係要問下民陣。我想問啊， 淘寶都買唔到啊，係咪百家？ 但係佢冇嗰條惠康百佳㗎。 拆油咗咪得咯？ 唔會啦，我唔知喎、啊。我喺 淘寶， 我喺維園推到去北海，我都同佢相處咗一段時間。 因為六四又係咁啊，好多架百佳車。 百佳車喺度，點解嘅咧？究竟 係點解咧？ 算唔知啊嘛，冇問人哋呢啲啦。咁但係反而幫民陣應該籌得 OK 喎。 嗯， 係咯。 咁你唔籌款做咩啊？教我成日唔記得咗你嘅咩？ 進步教師同盟， 因為我想不到個進，因為進字 你緊要話啲咩嘢講錯， 英俊嘅進， 談不上個進字， 進進西盟 啊，進步嘅 進西盟啊 ，OK， 進師盟啊嘛， 係啊，好盟啊盟啊， 又唔進又唔盟， 唔係我哋今年係唔係因為我哋本身有潔癖嘅，因為我哋覺得如果我哋講政策嗰啲嘢咧，如果一收錢的話咧，就會牽涉到喂，你會問啊，會唔會俾錢你就你去倡議去 lobby 某啲嘢啊，或者去反對某啲嘢，所以我哋就唔做呢啲嘢嘅。 其實都係啊，好多時候都有啲咁。 即係你有理説不清啦，有陣時會。 我都話教師係有錢噶啦。 係嘛？哇！我哋真係，我哋啲會員費勁過教協噶。 是 咩？ 即系你哋有会员费嘅？ 唔系，即系我哋一唔够钱，咪话啊要筹几多钱啊？系啦，咁跟住咪就大家抌落去咯。 要六十蚊啫嘛， 其实八十咯， 咪咯， 八十五 蚊就八十啦。 八十得嘅咩？真系 吓，哦，你唔得啫 吓？ 你哋有几多格会员啊？ 我哋三十几、四十到啦， 咁少嘅就 系啊，诶。 差唔 多啦，喂，核心嗰啲三十几四十咯， 核心啊， 系咯，咁但系我哋系自己抌落去， 系咯嘛，我哋核心真系做 Remy 化数晒噶啦，真 系， 我哋核心十三个咯， 十三个有两个位好劲喎，数嗰单， 唔系有十三个叫 core， 系， 但系 core 里边再即系。 即係核心嘅內圍， 即係半到啦。 O K， 係 啦， 咁都係多人啦。 唔係咁核心嘅內圍係細啲㗎啦。係 咯， 你做核心嘅外圍㗎嘛。 外圍， 但係一啲冇核心嘅得幾個咁上。 你 I T 做事， 算數啦。 係咩？即係其實真係。 誒，過去嘅事由由佢過去啦。 我哋核心都走埋啦。 過去嘅事由佢過。 你做咩啫？你個攤檔？ 我哋 你哋嘅攤檔， 我哋嘅攤檔就俾 依家咁 post it 嘅有啲 係啊，有啲 post it 嘅 banner 寫嘢就十年教育十年願景，十年之後你希望見到教育有啲咩嘢，你唔希望再喺教育入邊教育嘅制度同埋體系入邊你見到啲咩嘢，咁就俾人嚟即係一個互動嘅環節咯。因為我哋覺得 有冇人寫㗎？我見到有細路 有 我細路喺度簽名咯。我細路做咩？寫咩 嚇你咁樣？ 咁我嘅你， 我哋收咗。 我以為佢唔係寫字啊嘛，我咪 我最明點解有啲人籌得少啲咯？我開始明啦。 我哋收咗都差唔多接近四百張㗎，三百六啊幾係啊， 好犀利喎！ 係啊，咁即係佢哋寫低，咁我哋咪跟住做記錄咯，即刻。因為我哋覺得嗱，咁我哋又唔籌款喎，咁做咩嘢咧咁樣？咁當然我哋有啲單張啦。 四百幾張啊？ 係啊， 四十幾定四百？ 四百。 哇！四百幾，如果每變一百蚊都四萬蚊啊！ 哎呀，你又諗錢？ 點解咁少攰啊？真 係唔係 喺真係快過 呢個係最緊要係參與嘛！ 我哋就係諗住，即係我哋唔籌款，咁但係我哋就要揾啲嘢去俾佢互動，俾佢去參與。咁參與你如果只係派傳單的話，又冇意思嘅咁樣。咁我哋上年就簽名運動啊嘛，就係要改善個教育生態啊嘛。咁今年我哋就諗下，咦，不如你個互動嘅環節俾佢哋，即係同埋。 幾互動啫，寫 post 唔係咁，佢可以發泄下佢嗰啲情緒或者佢啲 發泄，好似嗰個有個叻不倒翁 好勁啊！啲細路喺度打， 好暴力咁樣， 真係俾同學笑 啊！ 係 啊， 唔係咁，佢寫低咗，我哋跟住翻去做統計咯。咁而家就係 咁，而家得咗結果未啊？ 未啊， 咩 啫？ 未 整，佢有啲話 即係唔要考 TSA 嗰啲啦， 係啊，唔黑劍落台啊， 細路寫哦，啲家長寫， 譬如唔要 TSA 啊， 少啲功課， 唔要服務。性教育 嗰个 写啲嘢咁深，冇得小朋友写啦。 咩死样啊？ 唔系，即系佢嘅意思就系个教育咧，就唔系服务某啲人嘅可能，即系，但系佢用咗叫唔系，不要服务性教育。 哦， 咁应该点写啊？ 唔知啊， 但你又明喎、 啊，明明当然明 阿 Sir 嚟噶嘛，梗系明啦， 数学噶但系， 系啊，咁系啦，咁类似咁样嘅嘢。 点啊？整完之后抌咗佢，拎手抌咗点？ 咩啊？我哋处理晒佢啊，同佢即刻做number 登记低噶，跟住咧就 咁你喺翻自己嘅基地嗰个连农场咁连。 系，我哋其实就想做一个小型嘅连农场， 系 即系俾人话咗噶。就做咗一個小型嘅連動牆，就俾佢貼曬。 長啦長啦長啦， 咁OK 咯，反正我哋覺得 好。俾啲掌聲阿 Sir 先。 多謝阿 Sir， 多謝阿 Sir。 咁跟住點啊？冇啦。 冇啊！咁而家等睇下，再歸納。 咁嗰個僆仔係咪你嗰啲學生？ 你都讀我唔明喎！你啲僆仔寫啲嘢咁深嘅， 即係嗰個咧， 嗰個。 嗰、那個咩八三 九咧， 六八九咧 就要下台嘅， 係咯，八三九嗰個唔啱嗰個咧， 唔係嗰個，唔係 嗰個好得意， 嗰個好得意啊！ 我覺得嗰個真係嗰、我嗰個其實冇怪獸咧，咁細個識啲咁深嘅嘢嘅，你諗下卅歲人都未必曉啲嘢嘅喎，十一歲其實好慘嘅， 同埋一個人自己嚟，冇人帶嚟， 真係 係啊，自己嚟自己嚟，自己嚟嘅，佢個人問佢啊嘛，你今日同邊個嚟啊？自己嚟咯。 即系讲十一岁，我连中文字都唔系识写晒嘅，佢噏到咁顺。 但系其实都 即系成日讲， 佢成日讲背咗带咁样， 但系好悲哀喎、啊，咁样十一岁嘅细路，又唔怕冷气，又唔打机， 大哥。佢可能打機嘅， 但王子峰唔会咁嘅， 唔会咁嘅。 系啊， 第二啲动作， 第二啲动作系啊， 唔系咯，好劲喎！佢咩八三一啊，佢全部啊，咩嗰啲全部都识、啊。 好清醒啊！ 其實佢應該參加加入眾志，加入香港眾志。 之峰嗰時幾多歲啊？眾志都十 四 歲， 十三四歲。 如果仲有學文思潮，真係一定要立佢。 唔係啊！嗰日都有個新嘅學生組織， 學生動咩起動？ 係啊，動員定唔知乜嘢？ 但係 學生起動，學生動員， 動員啊！學生動員 就唔係好同喎。 起動學生起動， 但係嗰個係咪本土啲㗎？ 好似係配合為本土路線嘅咋？ 係啊係啊，嗰日都好多人，我見佢哋都有二十幾個學生喺我哋再前啲咯 ，W Square 隔離 喺嗰個公園仔嗰度側邊嗰度。 公園嗰度， 其實佢就叫咩名叫做 Student Localism。 哦，係 本土， 其實都幾本土嘅。 佢個英文好明顯係本土， 都好多人，但係廿幾個我見到。 哦，咁佢夜晚係咪去咗中聯班嗰啲？ 有幾多人去咗中聯班咧？其實。 咪去咗中聯辦嘅外圍嘅外圍嘅外圍， 唔係喎！但係睇電視新聞，中聯辦就係得啲比較上年紀嗰啲伯伯啊， 係啊，嗰個爆勁我白衫， 係咁樣度鬧，喺嗰度鬧， 有奇咁樣嘛？ 但係點解佢可以埋到去嘅？ 唔係我諗佢劃咗示威區俾佢係嘛？ 咁佢都即係又入到示威區啦，其實即係有示威區啦。 我諗佢有示威區， 係咯，點解示威區啊？係咯， 咁佢夾曬， 但 係我見佢有欄㗎， 前面有欄， 咩欄好似彩虹咁樣行欄七嘢咁樣，外邊嗰啲人嘛， 唔係喎，就喺前面嘅啫喎， 係啊，我見到都係 埋佢咯，即係好似平時我哋中聯辦示威嗰啲咁啊。 唔係，我諗佢可能喺個車路， 即 係 花槽在，但係花槽外邊就馬路嘅咯。 咁咪或者馬路， 不過算啦，都冇人行到行過埋去。 我冇去啊嗰日。 唔係啊，我記得連係咪連電視新聞都冇埋到去影到啊？ 咪淨係影到佢哋有旗，然之後就獨立啊嗰啲咯， 即係好靚靚 嗰啲姐姐，係啊幾個， 跟住就去咗遮打花園啊嘛。 兩批 遮打花園就兩批人嚟嘅。 人民力量同埋寫文練啊！ 誒，依我就唔，我依我就唔深究啦，就留翻俾你深究。 總之應該係兩批人啦， 好慘咯，我覺得搞到一鍋粥咁樣。雖然我哋都有 stand by， 不過真係好彩都唔使點樣喐，係 嘛？ 嗯 嗯， 係咯，曬七一做咩啊？我哋 唉七一，但 係我覺得籌款人我哋真係少好多。但是政黨又多好多喎，真係。 唔係，我諗佢選舉年啦。 選舉年就係。 其實係啊，即係譬如話，如果將心比心，譬如當我如果我係自己行嘅時候，我諗我都會選擇，咦？有啲人出選，咁可能佢要經費，不如幫佢多啲啦。即係俾你哋捐俾你哋係錦上添花嘅啫，我覺得。 唔係我哋買嘢， 即係或者同你哋買就係錦上添花咯。 佢哋就雪中送炭咁。 咁我諗政黨其實 咁種樹真係下下都 number one 喎。 其實係㗎，你見佢籌到都唔少㗎， 籌到一百個咯 喎。有冇 百個啊？前頭兩次加埋， 兩次加埋咯。 即係其實你喺個 夠一個選㗎啦， 都未夠。都未夠， 因為佢本身已經中籌咗40萬嘅嘛，以我所知係， 因為 佢網站咁寫， 但係佢網站嗰啲佢日常嘅支出就已經差唔多啦，咁多個月喎， 係咯， 係啊，所以 跟住選舉咯，選舉佢仲要大區。一百一個 啦， 淨係一個香港島而已。 但佢話未夠噶嘛，係嘛？ 一定唔夠。 係啦，佢話未夠啊嘛。 會唔會諗住選少啲區㗎？如果佢唔夠就 兩個咯。 兩個啦，都冇得少。 佢得兩個啫嘛， 係咯，兩個。 佢話如果再籌唔夠就淨係考慮出選一個區。 邊個啊？ 我唔知啊，咁樣講好驚我。 係咯。 又喐一喐。 唔係即 係主席咯。 唔即係新界咩啊？唔係港島啊？ 港島咯， 港島咯。 係。係咪啊？有冇內幕？ 冇咁样，冇内幕，冇内幕，冇内幕，真系冇内幕。 咁阿王维基出现会唔会影响到你咧？ 数咧，系嘛？都唔同市场，你 系我觉得佢唔同市场。 系啊， 系咯，好似一啲人中意睇吴启华，啲人中意睇阿边个咁，唔系 阿边个？吴启华同阿边个？ 唔知边个啦，后生仔啦， 纯属意外。我哋翻嚟啦，转头翻嚟再讲王维基。 好。